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7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e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e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can't get over you。来自于 Kingdom， 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那么这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欧美的 Remix 单曲，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各位周末愉快 ，Hotline on my own Radio Vision。 Listening to Razor Mags, 节奏驾到。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来自英国的一个电音双人组合 Hell 带给我们的蒸汽灵魂电子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Costco Love 海洋之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海岸线上面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 Remix，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 DJ Darius 带给我们的 AliciaThank you. 在这里我们会听到一首歌曲叫做 Where， 哪里，来自于 Layback Sound。 继续让我们把心情放松缓一点，那当然了，我们可以把音乐节奏能量再加满一些，去沉醉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空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选择一个自己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去相约一下这样的周末吧。 어딘지몰라도 By the way hey, hey, 가끔난두눈을감은 downtown down, Trying to feel this void Trying to feel this void We drive on the 순습관처럼별다른말도지도않고같은 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 Where， 来自于 Layback Sound，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去用这样的一段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空间，好像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让自己太过于纠结，因为时间总会慢慢慢慢流淌，但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好好的过上这个精品的每一秒才是更加注意的事情。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熟悉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嘿，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beats。 5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我爱你。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我是可爱小美女。 Hello， 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冰。2019年来九七四找我呀。 给我一分钟，我正在思考。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九七四半点资讯，小冰播报。 为人类会加倍去联系。 不见不散。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北四环商场、朝阳路商场顾客至大众点评红星美凯龙旗舰店抢1600元津贴，再享200元品牌现金券。北五环商场购物满5000元加499元换购芝华士沙发，详询店内。 亲爱的，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青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10点钟观象台的气温是-4.3度，比昨天同时间升高了5度多，加上风力不大，寒冷的感觉有所缓解。下午晴朗的天空下，光照充足，扩散条件非常好，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最低气温在-12度，天气十分寒冷，早出晚归还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2019年元旦期间，本市公园风景区推出了18项各具特色的冬季文化活动，供市民游玩体验，包括冰雪娱乐活动、新年祈福活动、亲子游园活动等等。今年龙潭公园举办的第9届龙潭冰雪嘉年华活动，以打造冰雪情趣为主题，有雪山冲浪、雪橇乐园、 雪地战车、雪乡人家、悠波球等妙趣横生的场地游戏，让游客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则是竞技冰雪和大众冰雪同步进行，除了运河冰雪城全民冬奥季大型室外主题体验活动，还有面向青少年的欢乐雪世界活动。在这里不仅有雪上飞碟、冰上电动船等项目可以玩，还可以了解冬奥会的知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推出第二届儿童冰雪乐园、冰上亲子体验等四项活动，满足游客滑雪、戏雪的不同需求。您还可以到北海公园去感受传统的冰雪文化，去玉渊潭公园体验刺激的雪地摩托车，尽情享受冰与雪带来的快乐体验。朝阳区通往城市副中心景观廊道的沿线建筑夜景照明工程已经全面启动，长安街和广渠路的夜景照明景观年底起将陆续点亮，形成一条连接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的景观灯光廊道。长安街夜景景观将突出国际商务区的现代感和前沿性，同时塑造出宜居景观之中的人景观和谐共生，体现端庄大气的特色。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三点继续节奏驾到，四点战马能量音乐，五点九七四 Live Show， 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In the sunrise, even in the nighttime, it's hard to adjust now, 'cause you ain't around. No, do they treat you real nice? How'd you like a new town? Hard to adjust now, 'cause you ain't around. Yeah. 耳边的音乐叫做 When I See You Again， 来自于 Amtrak，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去开启一下，好像翱翔于天际，好像在坐飞机起飞那一刻，我们一直上向上冲上蓝天的一种这种听觉质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周末愉快。那稍后我们听到来自于 Las Francis featuring James Blunt 带给我们的一首 Melody， 以及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Leo Klein 带给我们的 Get You Love。 Every night you play me something sweet， And when I'm down you always change the key， I need you now my heart has lost the beat， And I'm counting on your lovely melodyLet me be your harmony tonight. Every note you hit cuts into me. So let me hear your love sing.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ummertime heaven, having too much fun, and we get drunk and missing.Over fences into pools we're dipping, glimmering like diamonds and jewels. Race I'm winning, riding through a tunnel to the light we're gripping, shining like the ocean on a bright night swimming, high on all the colors of you. And it's never long till another dawn, every moment is divine. When I hear you flow with the radio, always wonder if you're mine, mine. Anybody wanna tell me how to get your love, love, love? Anybody wanna tell me, hey, how to get your love, love, love?Chasing after shadows like a kid, I'm wishing. Shining like a goddess, my religion's missing. If I break in on my own, would you say that I was wasted? If I put you on the throne, baby. Too much, too late, too soon. As we're skating down the pavement on a sunny day in June, maybe, maybe, maybe.Anybody wanna tell me Get Your Love 来自于 Leo Klein 带给我们的歌曲内容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 Patrick Baker featuring Sam Paldrow 带给我们的 Dirty Work， 马上您将会听到。当然呢，这时候也会有人在问说，哎，你们今天的音乐选择还不错啊，刚刚的歌曲很带劲儿呢，怎么能够查到这样的一些歌单呢？那是的，歌单呢是我们的一项比较贴心的服务了，也是我们的这个硬成本啊，硬服务。哪儿查歌单很简单，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日期为您排好了。那么微博的名称请您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即可。 7.4 Here Comes the Beats.